好，翻嚟第二節啦， 好， 咁翻嚟第二節咧，我哋咧又要讲下，即系美国咧，其实都系中国同美国嗰个冲突啦吓。咁你咧就好似话呢个礼拜咧，我睇新闻咧就讲咧，美国已经正式启动咗呢个嘅退出中导条约嘅程序啦。咁咧就我有同啲朋友倾开啦，咁咧就有啲人就话嗱，佢睇杂志讲吓，就话咧其实咧退出咗呢个中导条约之后咧，其实美国针对嘅就唔系俄罗斯，系针对大陆。咁佢话咧点解咧？就因为咧，其实咧俄罗斯咧，即系佢嗰啲发展啲导弹性嗰啲嘢咧，其实美国都心中有数嘅。但系咧，佢觉得咧成件事咧最唔抵就系咧，美国同俄罗斯自愿绑手绑脚嘅时候咧，中国就系咁偷鸡，系咁去。系咁发展东风不停东风，无论系东风十几、廿几、卅几，不停去。咁终于做到咧，依家大陆咧，俾佢咧呢十几二十年咧，中间偷鸡咧，就俾佢做到咧，好似讲到全世界其中一个好劲嘅导弹强国咁。咁咧，其实咧，你问美国咧，就美国当然会觉得，哇，咁我咪可以绑住手入美打啦。咁佢反而佢同俄罗斯达成咗默契，就系、是、嗱，不如咁，如果我唔指你，你又唔指我，我净系指大陆啫， 两边指大陆啊， 我净系指大陆啫。系啦，俄罗斯佢都惊噶，因为其实你东风都打到佢嘅，你都要打到莫斯科噶嘛。 系啊， 所以其实咧，你问俄罗斯惊唔惊，俄罗斯都惊嘅。 系 两边一齐压制中国， 系 咁啊，中国就实死噶啦。 系， 因为你知两大强权系咪？咁所以咧，调翻转你见咧，普京嗰边又好似冇乜嘢，即系冇话啲咩我威胁你啊，你信唔信我射翻啲咩嗰啲咩海底嗰啲核动力嗰啲嘅无人机嗰啲射核弹射你弹啊，好似又冇乜点讲， 好似都未正式可以用到。 佢净系一味否认嗱，我冇开发你讲嗰只噶，冇噶，净系咁啫， 系 冇啲好强烈攻击、啊，证明咗咩咧？就系、是、其实调翻转今次咧，应该系大陆要小心， 哦、 因为咧如果人哋一讲明咧，有嗱有杂志讲嘅，就话咧佢会喺日本摆， 系 喺南韩摆， 系 然之后咧就会喺咧喺东南亚可能新加坡摆，就摆定一啲咧就系反导嘅嘢对付你。嗱，我就话你唔好讲到咁远啦，日本嚟紧都摆啦。记唔记得我哋嗰次讲过 啊？六基神盾啊嘛， 冲绳、宫古已经摆啦，我都摆定嗰啲 HIMARS 啊嘛。啊，我成日我啲 friend 话译哈马斯，我唔系译哈马斯，你可唔可以译好啲啊？海马斯啦，译就 HIMARS 咧嗰只咧，摆晒到啦嘛。我哋讲系咪话佢可以射300公里嘛？如果你一出嚟第一导链咧，我唔妥你，我射爆你啊嘛！嗰啲军舰，咁咧其实日本已经做紧啦，系咪？嗱，不过佢争在就系佢真系唔超过500公里嘅，三百会唔会下次摆500咧？试你底线咧、哦，再下次摆1000咧？ 哇！ 唔知噶嘛， 1000 好远噶啦。咁你可能打1000咪打到本土啦，大陆。咁所以咧，你话相对美国嘅退出中导条约。是咪针对中国呢大家睇啦。好嘛，即係我哋就应该又系咁分析嘅。 即係佢而家啊我唔摆欧洲啦，不过摆喺南海。 係呀、啊。係呀、啊、我摆新加坡。 係 呀、啊。係嘛，咁当然摆新加坡有个问题嘅。 太细。 唔系马来西亚会反弹。 哦 。东南亚国家会驚到呕。因为佢射程 cover 晒成个东南亚咁滞啦。菲律宾唔驚你囉。菲律宾远啲。其他都驚。 我倒你入你射。 係呀。虽然未必会。但係会摆欧洲囉。 哦。 啦。咁即係如果你行近附近南海，你小心咯。咁变咗你问我，我会觉得系有呢啲情况。 系，因为不过新几内亚都好近嘅啫。 系啊，所以其实陆基咧摆呢啲咧，嗱，日本又话近排又话买翻两个陆基神盾咯。 系 摆边咧，一个就摆喺西南，一个摆西北。大家知攞嚟做咩噶啦？西北攞嚟挡住北韩同俄罗斯啦，西南攞嚟挡住中国嘛。咁如果佢万一有咩事要打日本嘅时候，你打台湾，其实我哋成日都讲，你一定要打宫古岛啦。系嘛？你一定要打翻石垣岛嗰啲，要上面揾舰队同飞机挡住你嘛，甚至乎打你嘛。 你防止日本仔同埋美国 佬。我打咗你先，等你冇能力打我嘛。 你真珍珠讲噶嘛？ 系啊，我打咗你先，等你冇能力打，跟住我就侵略成功之后，你咪再同我打。 但系而家唔同以前，以前行过大西洋、太平洋好长时间， 冻佢好快啫。仲有佢哋有快速应变部队噶。 就算夏威夷行过去都好快嘅。 系啊，关岛啊，仲有 关岛，所以你唔好以为呢招仲有用啊。 系啊，系啊，我有朋友话喺 group 度讲嘛，佢哋话咧如果打大陆啊，即系因为大陆有核弹啊，所以唔惊你打。我话梗唔系啦，你核弹人哋都有啦，人哋系有6000几支，你得个200支。 咁如果俄罗斯有或者苏联有个沙皇炸弹，咪天下无敌？ 梗啦，但会炸爆自己先嘅，自爆先。呢啲叫做咩啊？欲练神功，必先自攻。但系就算自攻， 未必成功 嘅。嗱，我哋翻嚟啊，咁咧讲到咧就美国咧 B 一 B 咧，近排咧就谂住咧就会装啲新嘢话， 如果大家有印象咧，我哋嗰阵时系咪讲咧南海咧啲岛礁咧，依家已经由礁变岛啦。 系 咁咧，就近排大陆咧直头晒命攞出嚟讲，哇！我哋啲几美轮美奂嗰啲岛。咁之前话军民两用啦，我哋睇唔到民事有咩建设嘅。其实系老实啦，你几百亿填个岛，点会都系做民事啊？唔通走去整架启德邮轮嗰啲咁啊？久唔久就去游船河咩？ 系 即系我哋都唔信啦。 我哋去唔到， 有我哋去唔到啊嘛。系咯，即系你咁啊，估你唔到啦。咁所以咧，成件事咧系军用噶啦，大家估到噶啦。咁咧就讲翻咧，美国咧嗰阵时话嘛，其实好简单啫。你啲舰队啊，你派五十架出嚟由何用啊？我 B 一 B 一出四架，扫晒你九十几只军舰啦。 都唔使 B 一啦 ，B 啦 ，B 埋二啦，而家。 其实某程度上系嘅。好啦，但系我哋讲翻咧，美国空军咧宣布咗吓，佢咧就研制多年啊，叫 LRASM 啊 ，LASM， 或者咧其实咧。我哋跟翻个型号讲翻嚟，你比较清楚啊，就系咧 AGM 一五八 C 啊， 一五八 C 系 啊，系啊 ，AGM 一五八 C 啊，呢个咧就点咧嚟紧咧就会呢个 B 1 B 1 B 啊，即系呢个 Lancer 啊，咁啊嚟紧咧就应该会使用噶啦。咁咧当然咧个问题系咩咧？就是、我觉得佢要先摆落去咧，俾 FA 十八 EF 咧超级大黄蜂试一试先。咁咧就俾佢试咗之后咧，就应该咧可以咧就如无意外就啲轰炸机就可以内用噶啦。咁咧就呢架嘢咧比较划时代咧，就原因系因为咧，首先咧佢射出嘅时候咧，佢比较隐形啦， 系， 同埋咧就佢中目标机会大啦， 系 啦。而你话佢个速度咧，其实就同鱼差唔会争好远嘅啫，你鱼都系大概 0.8 倍啦， 唔系快少少啊？ 快少少嘅咋， 系啊， 快少少，系啦。但系你话真系好快又唔算，即系佢你感觉佢有少少似呢个嘅Tomahawk 噶嘛， 系， 感觉有啲似嘅。咁但系咧就呢个咧可以空射版啦。就唔一定咧要摆喺海军嘅舰载咁样射啦。咁 AGM 一五八 C 当然最正嘅地方系咩咧？可以俾战斗机都用得，即系唔系净系 B 一 B 嘅。你摆落去 F 三十五都得噶嘛？ 系 咁啊，恐怖啦！要 F 三十五本身隐形战机，再配个隐形巡航导弹， 再射出都系隐形， 咁就相当恐怖。同埋最紧要就系咩咧？就系、是、我哋成日都话嘛，武器咧唔系净系讲个炸弹个战斗部有几大， 系 个火力有几猛，系要准啊嘛。 准 咁准同快啦，就算你唔快都要准。我谂美国最叻就系要准，咁所以咧成件事系咩就叫佢有 data link，data link 咧去联系晒做埋导航。咁 F 三十五 B 最强嘅嘢就系佢本身系一个武器载台，佢可以提供所有信息。 系啊， 嗱，如果我咧喺 GPS 接收嘅信息，我 F 三十五传输俾你，个数据链又隐密又强，唔会断。 系 咪？咁所以咧成个精准咁样导航咧，唉，咁老实，所以大家咧就睇到嗰啲咧，我哋以前咧咪三个货柜咧。mark 个中间个就一定系中间嗰个嘅， 系唔系三个咁少咧？五六个嘅 系嘛？ 系啊， 咁可能我哋就睇到三个， 系啊。 跟住咧，如果我同 Alex 喺上面或者楼下食紧面咧，点解炸一阵嘅啫？ 阵系啊， 就冇咗噶啦。 系啊， 咁所以咧就我哋下面嗰个 friend 就死咗噶啦。 系啊， 系啊，就冇咗噶啦。咁所以咧就成件事系几鬼恐怖下噶吓。咁呢个咧其实系改变游戏规则噶，成件事完全改变游戏规则嘅。咁咧就如果大陆咧要迎战呢个咧，就要好多个红旗啦。好多红旗，同埋要好劲嘅雷达啦，好劲雷达，我哋讲嗰啲咩 Y 廿七，诶，好似 Y 廿七系咪啊？ 系 Y 廿七 隐形嘅 侦 察隐形嘅战机嘛，咁啊要大量部署呢啲咯，但系你唔好话冇，大陆系真系有噶，系啊，我唔记得系驻碧礁定系喺南分礁啊，定唔知边度佢系有噶，系几即系佢哋都系严阵以待呢件事嘅，咁所以咧就睇下边个嘅矛同埋边个个盾，边个加埋劲啲啦。系啦，咁呢个呢就变咗会改变游戏规则啦。 系。 好，另外我哋要讲呢美国海军呢有样嘢呢就係 F18 呢 CD 呢嚟緊要告别大家。 系。 系啊，咁呢就最后嘅战机呢就会喺2月1号服役呢之后呢就冇啦退役㗎啦。 即係上次洪山文都倾个计话。 系。 F18 CD 都三十几年 㗎。有啲鸡肋喎。 系啦。 真係好唏嘘。 系。 因为佢嗰个年代咧就1991度系咪？ 系啊， 我冇记错。 打波斯湾战争最强佢 嗰阵时咧就好似打完波斯湾战争之后 ，F 十四就退啦。 系啊， 跟住然之后就F 十八就上噶嘛。 系啊， 咁开始上啦，咁啊 A B 啊 C D 啊咁上啦。 系啊， 咁一路上咁啊到依家其实飞咗咧，你屈指一算都九几都依家都接过三年啦。 取代晒 A 六啊 A 七啊 F 十四嗰啲 啊。系啊，因为嗱你以前 咁就三十年 啦，又取代埋啦， 系啊， 咁就三十年啦。系咪？咁所以咧就 suppose 啊，嚟紧咧做一啲最后嘅换装咧，可能就已经唔系啦。系啦，咁咧就当然啦，佢最威水就系佢代替晒所有机种咁滞啦。 系啊 ，F 十八系好笋，即系 F 十八笋在咧就系个成本系好低。 系， 佢基本上所有機種都可以融合到。咁咧攞佢嚟做 E18G 又得，係嘛？所以就相當之抵用。咁咧零件嗰啲嘢全部都好。咁咧其實依家 FA18C 如果退嘅話，咁點算咧？咁咪唔夠機用咯。不嬲都唔夠噶啦。咁依家佢哋話，不如就將咧以前咧Alex 成日講啊嘛，喺 墳 場喺墳場嗰啲死屍搬翻出嚟用，係嘛？馬尼馬尼空，跟住又要開封翻。咁咧就將啲 FA18A 攞翻出嚟用，搞笑。但今次咧嗱。Alex 问我：你咁旧点用啊？佢换，佢将入面啲电脑换，同埋换咗咩咧 ？APG 七十三，新啲。嗱，如果 F 22个引擎，嗰个雷达就叫 APG 七十九，所以其实唔差。佢系即系再早一代，早一代，但系已经好过咧，呢、這个嘅 F 十五嗰个噶啦，嗰个 APG 六十三，哇，好过一代噶啦 ，APG 七十三。咁咧，所以咧今次咧个机咧就叫 FA 十八 Plus。系啦，就好似你买 iPhone 咁，一个 Plus 嘅，系啦，一部 Plus， 即系 咧，系嗰部 iPhone S 啊，买 iPhone SE 啊，其实都系旧机， 系会劲啲。同埋咧，我想讲就系佢个 Plus 咧，其实有咩用途咧？训练会多啲， 哦， 因为你知其实佢而家真系肩带冇噶嘛，其实训练啫嘛，就攞佢嚟训练咯。 因为海军啲操练都非常之频密啦， 好频密啦， 即系学上次咁啊，廿分钟起廿架， 系啊， 边有咁多机可以俾佢用？ 系咯，同埋最紧要就系你个维修要快，其实我觉得仲有甩漏噶。所以咧，部机咧相对都会难啲。咁另外你话，咦 ，F A 十八 C 喂，唔系净系得你海军有嘅，海军陆战队都有嘅。 系啊， 咁点啊？海军陆战队咧，其实嗰个咧就暂时仲用得。另外咧，海军咧系咪叫蓝天使啊 ？Blue Angel 啊？ 系啊， 都用得。 表演， 因为始终你表演啫，你唔系真系去到作。 唔系话表演转做 E F 咩？ 表演做 E F 系 嘛？ 系啊， 会，但系佢个 C 仲用得。 哦 ，OK， 会转嘅，嚟紧都仲会转，但系未去到急咯，即系未去到话即刻要转咯。 系。 咁另外就suppose 咧，海军陆战队慢慢会有 F-35B 啦嘛，咁呢个转个即系个嗰个过渡咧，都仲系顺利嘅，即系唔会话中间咧 F-18C 咧棘住咗咧就唔得嘅，就冇呢个问题。嗱，但系讲开又讲啊，即系咧头先我哋讲到咧就系、是、大黄蜂咧系咪旧啦嘛？佢咧要话依家话咧将 CD 咧有啲头先咁样有啲唔舍得啦。有啲仲用得噶嘛？ 系 佢哋话咧会将佢帮佢装 ISA 雷达啊，系啊，装 ISA 雷达。咁大家知啦 ，ISA 雷达同埋呢个嘅 PISA 雷达啦 ，PISA 就 系 被动型嘅，传统嗰啲咧喐喐戳戳嗰啲 scan 只镬啊， 一只镬， 只镬啊， 喐嘅 scan。嗱 ISA 都喐嘅， 喐但系喐少好多， 但系就喐少好多。 同埋佢唔，因为佢个佢嗰个组件咧可以将嗰个发射咧同埋接收咧系做到好细，所以一块板搞。 同埋最紧就佢可以个阵列咧好多粒，其实一齐做到功能。 系做下功能系啊， 系啦，即系一片咁做， 唔使一片咁做，唔使靠只镬成只镬咁做。 系啦，咁所以其实基本上咧，你唔转，其实佢都有一个，佢都系一路辐射出嚟嘅，个做法系几好嘅。而家换 ISA 雷达，当然咧，你话贵唔贵啊？系好贵噶，即系咧，你当咧 ISA 雷达比 PISA 雷达咧贵几多咧？我谂贵60%至一倍啦。 哇！ 即系视乎你咩型号啦，唔平噶，咁所以其实咧一架战机咧，你话其中贵嘅地方喺边度咧？我觉得系雷达咯， 雷达同埋引擎咯， 雷达啦，引擎啦， 电脑， 电脑啦，呢啲航电嘅嘢啦，咁 sensor 都系其次噶啦，跟住先至系啲翼啊、骨架啊嗰啲嘢啦。好啦，咁依家咧大黄蜂咧升级啦，成件事啦吓，咁当然啦就我觉得佢个重要系因为就在于 F-35C 啊未出， 系， 咁依家就要将啲 FA-18暂时就要顶住。咁所以咧，你发个 A B 咧，佢咧嚟紧装个，头先我哋讲装个 A B G 七十三啦。 系 嗱呢个咧，我都要翻去睇下佢，睇下佢有冇机会呢、這个都系一个 ISA 雷达嚟嘅。 系 我都要望望。咁但系咧，就如果 suppose 咧，佢之前咧有人讲过，可唔可以装 A B G 八十三最新最新嗰个咧？ 即系呢个 F 十 V 啊嘛。 系啊，唔系佢直头摆落去呢个 F 十八啊。 系 得唔得咧？咁讲唔肯定，因为要睇得夹唔夹。系啦，要睇得夹唔夹。但佢哋就话咧，要帮 F 十五 E 啊装啊嘛。空军之前就话。咁所以咧，你依家睇下呢啲机咧，其实你冇发觉咧个机壳咧个机身继续用旧机身。 系啊， 入面改晒佢。 即系我哋个网友话啲咩？点解仲啲四代本机继续用啊？大佬冇咁多五代机啊嘛？问题就 系、是。系啊，同埋最紧要就系咩？就冇嘥。 生系啊。 系啊，你真系冇嘥。其实一个机架都好贵 啊。 即系等于咁啫嘛？点解你个股市仲要买壳啫？因为你起个个都唔系平啊嘛。 系啊，生产唔切啊。 系啊，你谂下你啤个壳。都要钱啦、 啊， 但系依家你买啫， 系啊， 咁即系学下有价， 转一转名搞掂啦， 系啊，咁所以其实都抵嘅，抵过你上市啊， 系， 因为又要做数又搞一盘嘢嘛， 系啊， 咪咁冇咁快啦，上嚟都 系。 好，另外咧，我哋要讲 marine， 系， 咁咧就嗱，我哋睇国家利益杂志啦，咁有时咧就会讲咧 marine 咧近排有啲新战术咧，又系攞嚟打中国，大家明噶啦， 系。 咁咧 marine 咧，其实咧海军陆战队咧最紧要咩咧，就系佢哋而家发觉咗咧，佢哋开始被边缘化。 嗱、啊，海军就不嬲都系劲，因为有航母舰啦。 系， 嗱，跟住空军不嬲都劲咧，因为有盟国嘅空军基地啦、支撑啦，甚至乎有啲咩阿拉斯加啊，或者佢哋好多地方亚利桑那州嗰啲。 系啊， 咁但系咧，海军陆战队个定位系咩咧？嗱、啊，我哋依家冇大型嘅战争打，做先锋都冇得你做。 系。 训练斋做， 系 咪 喺甲板度开咁喺度开枪开炮啊？ 系咯，咁做咩要做咧？嗱，咁佢仲有嘅，例如佢有啲黄蜂级嗰啲啦。 系， 但问题系，其实啲任务咧，你都冇咩去轰炸，冇咩去打岛夺岛噶嘛。 系， 咁咪变咗成件事，好似变咗可有可无嘛。 系， 咁海军陆战队就心谂，即系佢都叫一个独立军种。 即系我都惨啊！我有九都，我都有部九部航母舰啦，八部黄蜂级加部阿美利坚级，我加埋九部。 系啦，但系好似无所用， 系无所用。 同埋最惨就个战略地位模糊啊。 系， 咁依家咧，佢哋话咧，我哋要针针，我哋要点打？咁于是咧，美国军方咧近排咧就俾个新定位佢，就咩咧？就系、 是、 海军咧就中意做打击啦，你咧就可以做啲咩咧？就 系、 是、你帮我手，打沉大陆啲船。咁喺大陆嗱，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大陆依家咧就要发展咧，就我哋叫做南海，即系咪叫做南水海军？ 系 以前嗰啲叫咩咧？以前咧嗰啲叫做陆水海军。 系 陆水咩意思咧？就唔系金宝嗰啲陆水喎。 金宝 陆水咧就意思系喺个海行出少少， 系 啲水咧就系绿色嘅。 系 啦，咁咧就喺嗰啲地方度打，咁啊要靠陆上支援。 系 例如咧，陆上系咁射火箭炮， 系 陆上系咁射导弹支援。咁因为海军唔够劲啊嘛，你唯有可以入帮手。但系咧。大陆话唔系，我嚟紧直头要去南水，即系直头系出到海噶啦，啲海都深色嘅 ，ocean 系啦 ，ocean 深色嘅海水，黑色嘅，咁咧直头嗰度同你决战啊嘛，咁当然好多人都话，美国同埋大陆如果喺海上决战咧，就冇得打嘅，输九成都唔止嘅，个比率系输得好严重， 死九次啦， 死九次系啦，咪输九成死九次，咁但系咧我哋讲翻咧就系、是，咁大陆佢都要玩噶，于是佢整零五啦。零五二 D 啦，呢啲军舰啦，跟住嚟紧会做零九五啦，咁啊呢啲会伴随住航母舰啦。但个问题系大陆嚟紧咧要做大概几多架咧？大陆话佢哋要做300架至400架，但我哋觉得咧，其实以大陆嘅变态速度咧，佢应该系想做600架嘅。咁美国计个数，哇！如果你做600架，我唔够你抽噶。即系问题，你啲舰唔系劲，你啲人都唔系劲， 或者 就 真系战术船海 战术。如果我唔觉意，我中伏啊，我唔觉意，我收错了一中伏咧，你100架对我20架，我死梗啦！你点嘅导弹你劲都有尽时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去到嗰啲位咧，佢要计数啦。 系 点定咧？咁佢哋谂嗱，首先要将大陆咧封锁第一岛链啦，所以一定喺岛链度负责铺排晒啲嘢。咁海军陆战队就啱啦，海军陆战队咧就点摆咧？就头先我哋讲嗰啲宫古岛啊嗰啲岛咧，就摆晒嗰啲 HIMARS 啦。嗰啲 HIMARS 最巴闭系咩咧？就原来佢可以。佢你都未见到啲火箭筒嘅、 啊， 你唔好以为佢净系识射火箭， 系 佢可以射导弹噶， 系咩？ 你将个筒拆走装，好、哦、灵活嘅，佢可以装唔同嘅嘢， 系 咁装唔同嘅嘢咧就可以射嚟射咧，其中一个咧，如果装导弹咧射远好多嘅， 系 如果射啲火箭炮嗰啲，大概300-300公里啦， 系 射导弹嗰啲可能讲紧500至500或以上啦， 系 咁于是咧，其实咧你加晒呢啲嘢就可以装反舰导弹嘅， 系 咁咧变咗就系咩咧？你一过嚟，我就即刻呢架火箭筒射嚟， 系 或者再唔系装导弹都得。好啦，装导弹可以对陆攻击， 即系战斧啊，或者鱼叉类啲啦， 全部都得。 O、okay、K， 相当恐怖，因为同埋呢架嘢咧调动灵， 即系个变咗个马鞭，变咗一个海岛。以前就陆战队，即系同佢打海战，即系打 系啊，夺岛 兵对兵打啊。 系 而家唔系我插晒旗， 系 做火箭队咯。 同埋最紧要就系咧，依家佢可以打呢啲舰啊， 系 即系以前佢唔系打舰噶嘛，佢依家可以打舰， 即系佢系随时可以用经过海军或者空军。可以部署，即系可以运到过去部署，即刻可以做到一个呢个岛上面嘅 防卫啊， 防卫系统。 最紧要就系咧，我哋之前啲集数我哋讲过咧，就系、是、佢可以用 C-130 嘛， 系 嗱、啊、必要时 C-17 都可以用到啦。咁啊 C-130、C-17全部喺啲岛度一降落就部署就射， 即系好似以前打太平洋战争咁咯。嗱、嗯，啲马云海军冲晒上打晒个岛翻嚟，跟住之后就搵机填平个岛，起个机场。咁啲空军嗰啲空军就未有空军叫陆军防空队，啲轰炸机就降落喺度加油啊、补弹啊，即系咁样做咯。 所以好恐怖噶，你谂下佢射完可以即刻走、 啊。 咁佢射完之后 C-130又帮佢送走，下一届又嚟啦，咁不停咁样入，咁所以咧就不停射连射，咁咧老实讲，你有边啲军舰顶得住啊？美国自己都顶唔住啦、啊。 话嗰种飞机对军舰啊，真系 难打， 真系难打啲， 真系难打， 即系唔够快，真系飞机运过嚟。 系啊，同埋咁样突袭， 系啊， 所以系几危险噶。好啦，另外咧，你讲到除咗呢招之外啦，佢最恐怖仲有 F-35B 嘛。而 F-35B 最劲嗰样嘢就系嗱，啲火箭弹啲人成日都讲，都系佢有 GPS 啊。但系咧，因为 F-35B 可以导向到成件事嘛， 咁所以係好恐怖㗎。即係 F-35 倒晒成件事就炸到攤攤腰㗎。咁所以呢如果你話呢大陸呢樣嘢驚唔驚呢又係驚㗎。係。呢個呢海軍陸戰隊呢隨時淨係海軍陸戰隊可以搞到呢中國啲海軍呢全軍覆沒㗎。如果你進出公共合嘅話。所以呢就係值得警惕㗎。好呢一隻嚟呢度先。